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郑谷所作的《蜀中三首》中的一首诗。公元880年，皇朝的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为了躲避战乱，诗人郑谷逃亡四川。因为四川又有蜀地之称，故而在成都居住时，他以蜀中为题写下了三首七言律诗，本诗就是其中之一。江清碧殿闻，小桃花绕薛涛坟。朱桥直指金门路，粉蝶高帘玉垒云。窗下酌琴俏凤足，波中酌锦散鸥群。子规夜夜提巴树，不病无香楚国闻。诗的大意是，锦江中的江水清澈，泛起层层竹帘一般的波纹。盛开桃花环绕之下的是女诗人薛涛的坟墓，朱红色的桥梁指示了墓园的入口，粉色的桃花如同围墙一般与天上的白云相连。遥想薛涛当年，或是在窗下装饰古琴调试音律，或是在江水中洗涤蜀锦，惊起一群群沙鸥，如今却只能听见杜鹃在夜晚间阵阵哀鸣。这哀鸣不止传遍了蜀地，甚至能传遍楚地与吴越。从诗中的含义可以看出，这是诗人郑谷在成都避难去凭吊女诗人薛涛的陵墓时有感而发创作的。薛涛是中唐时期有名的女诗人，她出生于长安，一生中大半时光都在成都度过。由于才华过人，她被后人称作蜀中才女，其潇洒飘逸之名流传一时。公元832年，薛涛去世，死后她并未归葬故乡，而是选择埋骨于自己生活了多年的成都。如今的薛涛墓就位于成都市东门外九眼桥锦江南岸的望江楼公园中。在公园西北角的竹林深处，陵墓主体直径约三米，外围环绕有石板铺成的小路。在薛涛陵墓周围种植有大量的桃花， 以应和郑古诗中的那句“小桃花绕薛涛坟”。唯一让人略感遗憾的是，如今这座薛涛墓并非是郑古曾经凭吊过的那座。在薛涛去世之后，时任剑南节度使的段文昌将他收敛安葬，并亲笔题写了墓志铭。然而在史书中却并未留下关于薛涛墓具体位置的记载，后人只能依据古人凭吊的诗歌去推断陵墓的大体位置，并重修墓园以为纪念。薛涛墓所处的这座望江楼公园，其实也是明清时期的人们为了纪念薛涛而先后在这一地区修建的纪念性建筑群。这里最著名的建筑莫过于望江楼本身。这座楼阁又名崇丽阁，修建于清代光绪年间，楼上雕梁画栋，兼具了北方建筑的稳健雄伟和江南楼亭的秀丽玲珑。在望江楼的东西两侧，分别是与它同时修建的卓锦楼和吟诗楼。卓锦楼的名字在郑古诗中已有体现，至于吟诗楼的名字，相传薛涛曾经修建过一座同名楼阁，并在其中居住度过了自己的晚年时光。除却三座楼阁之外，在公园中另有清代后期修建的幻间亭、五云仙馆、泉香榭、刘碑池等建筑。这些建筑融为一体，共同拱卫着薛涛的陵墓，迎候着后世来此凭吊的人们。江清碧殿闻，小桃花绕薛涛坟。朱桥直指金门路，粉蝶高连玉垒云。窗下酌琴俏凤足，波中酌锦散鸥群。子规夜夜啼巴树，不病无乡楚国闻。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王哥。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成涵，感谢您的收听。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中粮集团、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缀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延龙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三千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宗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益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缀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延农中医讲堂。今天郭老师呢继续给咱们讲五行，非常具有知识性的话题啊。那在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0-8378，和郭老师还有他的专家团队去沟通。请大家记好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0-8378，400-960-8378，期待您的参与。好的，咱们共同来有请主讲嘉宾郭老师。郭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接着这几天的话题呢，咱们今天继续讲解呢五行的特性，也就是咱们的五脏的性格。为什么要了解这些知识呢？咱们中医啊，乃至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咱们讲究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叫天人合一。哎，说天人合一呢太抽象了，是吧？不好理解。我换一个容易理解的一点的这样的词儿，叫什么呢？顺应自然。实际上啊，咱们中国老祖先呢说的这个天就是自然规律。你顺应了自然规律，就一定呢会健康长寿。哎，反过来你老逆着它你做事儿，你该吃你不吃，你该睡你不睡，你该热不热，该冷不冷的，这叫什么？叫逆天行事。最后呢你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这儿呢我再强调一下这个天道啊，自然的事情啊。黄帝内经开篇第一章叫什么来着？上古天真论，是吧？我原来给大伙儿讲过《黄帝内经》，讲过天真这俩字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天赋予我们的那些真实的东西。这里的这个真呢，是真实的意思。大家呢，理解一下这个字啊，真啊，想想看，真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啊，就是不真，就是作假，就是伪造，是吧？真的反义词是伪，伪造的伪，虚伪那个伪。大伙儿想想这个伪字它是怎么写的？是一个人字旁，也就是单人旁，是吧？然后是一个伪，作为的伪，人为那个伪，人为的东西就是伪。注意啊，这是道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咱们中医呢从道家传承过来，也是秉承了这种思想的。天真人为 它是相对立的。凡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啊，都是真的好的，人造的东西呢都是伪的不好的。你越接近天真，你就越长寿，你就越健康。人为的东西越多，你就越不健康，越短命。我举个例子来说吧，你看东北生产的大米，四川呢也生产大米，对吧？但是这两个地方出产这个大米呢有很大的不同。东北大米呢是旱稻田它产出来的，它相对呢都比较温和，性子它温。而四川的呢，四川是个盆地，周边呢都是山，所以它气候呢非常的湿润，而水很多，它的大米呢都是水稻产出来的，阴寒之气呢它就比较重。四川人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他们体内的湿邪就比较重了。可是我们看四川人，他们的风湿病并没有比别的地方多，是不是？原因是什么？哎，对了，四川的辣椒格外的好。四川的辣椒呢属于阴极阳生的东西啊，它祛湿的能力呢特别的强。所以你看啊，生活在这种阴寒之地的四川人呢，人人都喜欢吃辣椒，而且四川人的皮肤还都特别好，尤其四川的大姑娘小媳妇的呢，那皮肤粉滑水嫩的，他们吃再多的辣椒呢也不会长痘痘什么的。最近十几年四川饭店呢在全国都很流行，是吧？什么重庆火锅，成都的小吃，全国开的都非常火。有那些讲究的做得非常好的饭店呢，什么连锁火锅店呢，他们的大厨呢就用不了外地的辣椒，总觉得外地的辣椒做出来的东西呢那个味道就差了一点，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从老家呢运辣椒过来。哎，所以不管你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还是在广东还是在东北，甚至在韩国新加坡，哎，甚至在美国，都能吃到四川的辣椒。但是你不是四川人，没有生活在四川那个环境下，你呢吃四川辣椒就非常容易上火。这个现象呢导致爱吃辣味的人呢，爱吃川菜的朋友呢就非常的苦恼，眼瞅着四川馆子馋得要命，但是不敢去吃。为啥？吃一次长一次痘痘。尤其有些爱美的姑娘呢，最苦恼的呢就是本来是四川人，到其他地方去打工去生活了，那些人看到家乡的菜那个馋虫啊，忍不住啊，但是吃了就上火，很奇怪，是吧？我在老家的时候呢天天吃这个还都不上火，为什么现在一吃就上火呢？都这么的疑问。反过来还有一些本来不是四川人，比方说这个北京人东北人，是吧？本来不吃辣椒的，这到了四川住了一年就变得特别能吃辣了，而且他吃了以后呢也不再上火了。为什么？这个辣椒就是上天赐予四川人的，是生长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让他们用来呢干什么？抵御湿邪的。它跟环境是相辅相成，你离开了这个环境，不管你是哪儿人，只要你长时间离开这个环境了，你体内呢就没有那么大的湿气了，自然受不了这种辣椒了。再举个例子，内蒙东北那边的人，他们特别能吃肉啊，也特别爱吃肉。你要是按照现在营养学的标准啊，这个生活习惯那就是太不健康了，是吧？啊，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哎呀，哎，这不是要得心脑血管病吗，是吧？哎，咱们比比，哎，江苏浙江那边的人特别讲究吃蔬菜，他那个地方蔬菜的产量呢也很高，品种呢也特别丰富，整天就吃菜吃水果的。按照现在的观点，他们是不是就不应该得这个心脑血管病了？可是呀，你把这两个地方的心脑血管病发病率你来比较，你看一看，江苏浙江一点呢也不比内蒙东北的少，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而且现在东北人、内蒙人长期的受这种少油少盐啊，这种保健康的这种宣传，逐渐的也多吃蔬菜，也少吃肉了，结果又怎么样了呢？心脑血管病一点都没有减少，反而是哮喘呀、甲状腺的问题、肝病、肺病这些发病率给升高了。而且现在北方人的体力呢，比起过去，比起几十年前又下降了很多，阳虚又非常的明显，这是个什么道理呢？北方天冷啊，即便是在最炎热的夏天啊，一到晚上，这东北的夜里仍然是很凉的，它寒气非常重，所以就是这种高脂肪高蛋白的东西，这种以肉食为主的饮食更加呢适合他们。这种食物呢能给人提供更多的热量和能量，所以他们的畜牧业就很发达，蔬菜产量了就比较低，这就是自然的规律，这就是天道。可是现在呢，大家都讲究合理膳食，哎，搞一个什么膳食金字塔呀，说人必须要吃什么吃什么的，十几亿中国人呢共用这一个金字塔，就忽略了地域的差距，忽略了气候的因素，所有天真的因素呢都被忽略了，就人为的造出这么一个标准来，让南北的人通用，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人为，这就是伪真理。这迟早有一天呢，大家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很荒谬。其实什么叫合理膳食啊？就是多吃当地生产的，多吃应季的东西，自己的地里啊出什么啊，那就吃什么，这就是最合理的膳食了。我再举个例子，咱们国家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温带，是吧？四季分明，夏天啊比较热，冬天比较冷。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下生活，身体里面呢都会进去一些寒湿邪气，这是不可避免的。尤其秋冬季节的时候，更加容易进去。到了夏天，人就要出汗，炎热的天气让人出汗。哎，攒了一年的寒湿邪气呢就随着汗给排出来了，这个时候人体内的元气极其旺盛，是吧？出汗当然呢会泄出一部分元气，但是这个时候呢，盛夏的时候呢元气极盛啊，泄出去一点呢关系不大，所以这个夏天很热要出汗，就是天道自然呢它赐予我们一种排毒的能力。哎，这个能力是真实存在、真实有效的，这就叫天真。可是咱们现在的人呐，用空调是吧？搞得大夏天的，我们感觉不到热啊，不会出汗，不出汗，你体内的风寒湿邪那就排不出来，它呢就纠结在体内，就越来越深，是不是？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到了40岁以后50岁以后啊，这些风寒湿邪呢就像是潜伏在你体内的特务一样，就会给你呢造成麻烦。你看空调就是人为的，那就是伪，就是违背天道自然逆天行事的东西。看上去很好是吧，大夏天进了空调房，哎呦真舒服，哎，20年以后的病就是在这个舒服的环境下给种下的病根。尤其现在很多有钱的人夏天该出汗的时候整天就待在空调房里啊，到了冬天每天呢去蒸桑拿，美其曰啊排毒。哎呀，这时候元气应该是收敛的，你硬把它逼出来还排什么毒啊？你元气你都没了你还排毒啊？很多人呢在桑拿房里都晕过去了，心脏病发作，有的人都死了。什么原因？没有别的，元气消费的太多了，阳脱而死。哎，实际上呢啊，冬天连洗澡咱们都要减少，洗澡也不应该用很热的水，是吧？比体温略高一点，感觉热乎乎就行了。你到一个很热的环境中去，这就是人为，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类似的例子太多太多 比如吃反季节的水果，穿不合时令的衣服。对了，还有我们治病用一些化学药品，降糖药、降压药，刺激神经的、刺激心脏的等等等等吧。这一切都是人为的，违背了天真这俩字，很多人已经尝到了苦果，是不是？你看啊，今天郭老师啰里啰嗦的说了这么多，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我们要顺应自然规律来生活，来调理自己的身体，这才能活得健康，活得长久。那我们这几天讲的内容，五行的特性，其实就是古人给我们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些呢，天道自然的规律。你看啊，第一天咱们讲木曰曲直，是吧？你懂得了这个道理，维护好我们的肝，心脑血管呢，就不会有问题了，是吧？昨天咱们讲了火曰炎上，啊，水曰润下，哎，你搞清楚了，精神上、体力上，你就会非常好，而且不会得风湿病了。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三千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抑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五脏对应了五行，咱们用了两天的时间讲了三个啊，就是肝属木，木曰曲直，心属火，火曰炎上，肾属水，水曰润下。今天咱们讲讲肺，肺属金，金曰从革，这可能是五行里面最难理解的一个。从革，从就是顺从配合啊，你想干什么我配合你，顺从你。咱们看电视啊，看古装电视剧，那些个狗少呢在调戏妇女啊，小娘子你就从了我吧，哎，就是这个从。然后革呢，这个不得了，革命改革，要改变一些东西，而且这个金的性质呢还带有杀气，它要杀死一些东西。改革、变革、革命都是带有杀气的。辛亥革命，旧社会压迫咱们太厉害了，老百姓起来就闹革命，革命不管成功了那还是失败了，都是要杀很多人的，对不对？这个革字就带着很大的杀气。所以从革这俩字呢本身就很矛盾，对不对？这就是金的特点，也就是肺的特点，很矛盾的两个功能，而两个问题在他身上又完美的统一起来了。金曰从革，你可以想想那些个金属啊，金银铜铁，它们是什么样的？首先它们很有韧性，是不是？拿一块铁交给铁匠，铁匠当当当当当就给你敲成一把锄头，哎，这就是金性的物质，它从的一面，你让我怎么样，我配合你，我从你。所以金之气呢，在咱们五脏上来说就是肺之气，肺主纳气，对吧？它首先要听话，要从，要顺从。顺从什么呢？就是要顺从天地之间，顺从人体气息运行的这个大规律。大规律是什么呢？就是早上上升，晚上下降，春天上升，秋天下降，这么个规律。哎，气呢要顺着这个规律走，这就是肺管的。中医说肺是相府之官，相当于一国的宰相，是吧？他负责管理全身的气，让他顺着这个大规律来运行，那你的肺要是不好了，这个气就会乱跑的。咱们呢在节目中 反复强调这个元气要遵循规律这个的重要性，包括咱们这两天讲的木曰曲直呀，干支气呢必须要能屈能伸，那么是谁让它该屈的时候屈，该伸的时候伸呢？谁替它把关呢？哎，就是肺。火曰咽上，它要是上不去了呢，谁帮它上去？水曰润下，它要是下不来，谁帮它下来？也是肺。所以肺的养护呢，在养生当中是至关重要。如果气不从了，会有什么后果啊？跟大伙儿讲，最常见的后果就是肿瘤，恶性的、良性的各种瘤子吧。其实瘤的范围非常广，哎，各种的肌肉瘤、纤维瘤、粉瘤，各种的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啊，卵巢囊肿啊等等，还有各种的结节，都是瘤的范畴。瘤呢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肺管不住气给乱跑了，哎，本来它应该顺着经络很有规律的运行，必须要从，是吧？但是它不行，它乱窜，往不该去的地方它跑，结果就造成了本来应该充满元气的那些经络元气给虚了，元气虚了就容易堵，对不对？咱们以前老说元气到不了的地方，风寒湿邪就容易霸占了，风寒湿邪堵塞了经络，哎，堵了以后元气更过不去了，对吧？打个比方说啊，就跟这个流水似的，本来人身体上的经络就像一条河，哎，一条一条那样的河，对吧？元气在里面运行，结果你现在形成了恶性的一个循环，河道堵了，本来不是河道的地方，水呢都往那儿跑了，而且越跑越顺溜，结果怎么样呢？河道里面是没水了，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湖。所以你看肿瘤的患者啊，全身都虚得不成样子了，有点营养呢就用来长瘤子了，是吧？其实大部分肿瘤本身呢并没有毒啊，有人就做过实验，把那个瘤子切下来给狗吃了，狗什么事儿都没有，它是没有毒性的，就这么一块肉。肿瘤病人怎么死的呢？全部营养都用来长这块肉了，全身都缺乏了营养，瘦死的，虚死的。昨天啊，咱们讲到手脚冰凉的事儿啊，你仔细观察一下，看看那些个手脚冰凉，尤其小肚子冰凉的这个女人啊，50岁以上的，你检查一下，10个里头10个都有子宫肌瘤，可以说无一例外。50岁以下的人呢，现在可能有了，也可能没有，但是以后肯定会长。为什么？就是因为呢，他这个气呢，他不从，他宫寒，元气不走正道，都在那儿呢，积聚着啊。现在还是没有的时候，因为时间还不够啊，迟早是要长的。所以说肺的这个特性啊，是从格，这个从字已经不是肺自己的问题了，它呢涉及到全身元气的统筹了，全身的元气都做到了从之后，就顺应了大的规律，该升的时候升，该降的时候降，哎，运行的非常顺畅以后呢，它就具备了一个能力，就是格，它就能改变你的身体素质，让你非常健康，它就有很强的杀气，能杀死进入你身体的各种病原体啊，病菌、病毒、细菌，保卫咱们的身体，你的免疫力不就提高了吗？所以肺的功能主要是什么呢？肺主肃杀，主管人体的免疫功能。黄帝内经呢讲气从以顺，元气只有从了以后才能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及时的呢给你杀死病毒细菌。所以说这个金曰从格，从和格看上去很矛盾，实际上一个是前因，一个是后果，非常清晰。现在很多人讲养生啊，有人说从肾开始的，有人说肝最重要，有人说脾胃最重要，但是很少有人专门讲讲肺。其实五脏都很重要，对吧？谁也不比谁呢更重要一点。 平常我们一说起肺吧，就想到的是不是肺不好就是咳嗽呀、气管炎这一类的。今天通过这堂课，大家知道了，绝不是这么简单，对吧？去年呀，我在四川成都，我见到个一个朋友的小孙子，这呢才不到一岁，免疫力就特别的低，老是上火，老是咳嗽感冒，而且感冒了呢还不容易好，一感冒必须呢要输上七八天的液。你想一岁不到的小孩呀，身体这样，家长能不着急吗？这个老大哥就问我啊，说郭大夫，您有没有合适的方子能给这么大点的孩子用的呀？我给孩子号了脉啊，问了一些平时的情况，我就跟他说，你这孩呀纯粹是被捂的，当时呢是在秋天，哎，就刚过了国庆节啊，这孩子穿的挺厚的棉袄，戴着帽子，我说干嘛给他穿这么多呀？他说这不是孩子体质不好吗？免疫力低吗？穿少了冻着了不就又感冒了吗？我说该啊，刚好搞错了。老百姓说话春捂秋冻，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胡说。秋天的时候呢是元气下降的时候，对吧？啊，你给他捂得这么严实，孩子太热了以后呢元气就往上窜，都在心这儿堵着，他降不下来，肺得不到足够的元气，是吧？肺气虚了，肺主肃杀呀，他免疫力他能高得了吗？我说你给他捡捡衣服吧，实际上小孩啊纯阳之体，比大人都抗冻，帽子也别戴了。他呢听了我的话以后，这孩子呢逐渐体质就好起来了。所以你看中医治病啊，他很有意思，很多病不一定呢非得需要什么名贵的药材，有时候甚至不需要用任何的药，改变一下生活的习惯，病也就好了。尤其是年轻人，他本身的元气旺盛啊，不会有什么大病，对吧？有点小毛小病的，基本上就是偶尔的受了风寒湿邪呀，三副药两副药调理一下就好了，甚至绝大多数的人呢，不用治自己就自个儿好了，扛扛就过去了。实际上这个病怎么治好的，本身的元气帮他治好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呢，他不行，有点小问题他就扛不过去。为啥？本身元气他虚衰了，对吧？你看一个小孩子经常感冒，人家捡捡衣服就好了，但是一个老年人经常感冒了，他不但不能捡衣服，还得加衣服。为啥？小孩本身元气是旺盛的，他是下不来的，老年人元气是亏虚的，是不够用的，所以要添加衣服来保暖了。这种区别呢，西医就搞不明白，他们就说个免疫低下怎么办，用这个球蛋白啊，补充了蛋白质，对吧？老人小孩男的女的全都一样。但是中医呢，它就有细微的区别了。所以我经常建议呢，60岁以后的老年朋友，这每年呢用上一个周期，也就是四个月的荣气参枣方，让他呢给咱们健脾补肾，补补咱们的元气。不管呢有病没病吧，是吧？有病的呢咱们再调点这个驱邪方，哎，扶正驱邪一加一把病治好。没病的呢到了这个岁数啊，脾肾都两虚了，元气呢损耗呢又比较大，也该保养一下了。元气充足了，咱们防病啊，而且还能长寿，不是吗？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益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好的，郭老师以前也给咱们讲过，

4009608378。 好的，郭老师以前也给咱们讲过肾中追月，如果你不想老年多病缠身的话，那你从现在开始啊，就要注意保养身体了。每年呢，用一个周期的荣起参枣方来滋补元气，是咱们防病强身长寿的一个有效办法。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又到了郭老师回答朋友提问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4009608378，和郭老师沟通。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个时候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如何延长膝关节的使用寿命。那我们说身体的骨骼、身体的骨关节，它都有一定的使用的期限的，所以现实生活当中骨关节病非常非常的常见。有的人是颈椎不好，不能够抬头看天，不能够回头；有的人呢是腰椎不好，不能够扭腰，不能够弯腰捡东西；有的人呢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病，走路困难。所以有一种现象，就是好多的老年人临终之前那几年都走不了路。那这实际上是当其他的脏腑还能够正常的运转的时候，而骨关节这个系统透支了，提前到了使用的年限，所以这个骨关节就处于一种废用的一种状态，就不能用了。所以如何修复好这个骨关节，如何保护好这个骨关节系统，延长骨关节的使用的寿命，是很多的老年人心中的一种期待。那这个骨关节病啊，一方面是由于养护不当，另外一方面是内在的原因，因为它内在存在的一种退化，但是这种退化完全可以延缓它，而外在呢，也可以通过针对性的保护来从内外两方面使骨关节寿命延长。那也就是说到了晚年了，想去哪儿去哪儿，腰腿灵活，那这个老年的这种生活质量明显的就提高了。那如果说只能够坐着看世界，说外边风和日丽，说出去溜达溜达这种能力都没有了，那这个就说明这个老年人晚年的这种生活的质量大为减退。那膝关节病可以说就是在骨关节疾病当中多发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症状。为什么好多老年人在晚年走路困难呢？那不就是因为膝关节这儿出现了问题，膝关节出现了过度的磨损，应用了几十年了，不知道怎么养护，不知道怎么防护，所以出现了过度的磨损，把这个膝关节的软骨给磨坏了，磨坏了的软骨就会出现减震的功能下降。那也就是说膝关节软骨主要靠什么呀？它的功能就是防止骨和骨之间直接的见面，直接摩擦产生的过度磨损，它有一个缓冲弹性的作用。那现在呢，这个作用基本没有了，所以导致这个骨会出现一种过度的磨损，所以每走一步路就像膝关节这儿有一把刀弯一下一样的疼痛。那 走平路如此，如果是上下楼上下坡，那这个症状会更为严重。所以很多老年人是咬着牙皱着眉头在走路。为什么这么疼还要走呢？很多老年人就担心再不走以后走不了了怎么办，所以虽然痛苦虽然疼痛，他要忍着疼痛还在坚持着走路锻炼。实际上我们说人的身体当中它有一种自愈能力，尤其表现在人的骨关节病当中。针对于这种骨关节病，第一是完全可以预防的，第二是完全可以自我修复的。所以关键是找到如何防止骨关节迅速衰老这个通道给它截断。那也就相当于这个骨关节如果保护的好，它是可以正常运转伴随老年人终生的，不见得说60岁以后了必然会出现骨关节病，这不是一种必然，只是呢容易出现问题，因为毕竟它每天它都在磨损。所以如何有效的预防骨关节病，延长骨关节的寿命，是很多的老年人甚至是中年人都非常期待的。那刚才说过他要从两方面去进行预防，一方面就是外在的防护。外在的防护能做点什么呢？第一要选择适合的鞋，因为老年人走路啊，他这个不像小孩年轻人那么有弹性，所以就像机器人一样直接的砸地，他的缓冲力下降了。所以老年人选择鞋一定要选择那些底儿稍微厚一点稍微软一点的鞋，这样呢能够帮助膝关节减轻冲击所带来的压力，尽量避免走长路，避免穿高跟鞋，因为这高跟鞋一穿呢它能改变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力度，所以选择适合的鞋是一个保护膝关节的办法。第二就是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因为这个户外活动有的是远行有的是爬山，那像这种户外活动就要谨慎的参加，尽量选择一些舒缓的平稳的这些运动。第三就是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带护膝，为什么呢？是因为护膝不光是能够保护膝关节的这个关节韧带软组织，更是能够有一个防寒保暖的功能，因为这个膝关节出现问题有一部分就是受寒了，有一部分是磨损了，那有一部分是本身就受寒磨损，再受寒再磨损会使它更加重，所以带护膝也是一个保护的办法。第四就是保持良好的姿势，有的人呢膝关节经常处于一种不正确的这个姿势，也是诱发膝关节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所以保持正确的姿势也很关键。那第五条就是适度的会帮助这个膝关节减轻压力，那这种运动是以游泳啊骑单车，那这样呢就可以把这个膝关节的负重给它减轻，所以又起到了运动的作用。第六就是避免长期的负重，我们说这个负重尤其是在人下坡下楼的时候，因为这个膝关节承受了身体的大部分的重量。为什么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呢？那就是因为下山它的负重更大，下楼它的负重更大所造成的。那再接下来就是早预防，我们说实际上人到了骨骼开始退化的年龄就应该预防骨关节病的发生，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关注更多的能够防护骨关节退化的有效的办法。再一个就是积极治疗，就是有了骨关节系统的疾病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一定要引起警惕，越早想办法解决越早能够看到效果。那再一个就是保持体重，因为刚开始说过了膝关节它主要是负重的，所以如果说体重过于肥胖的，那应该是减肥给膝关节减负。再一个就是合理的饮食，如果说挑食，很多骨关节系统需要修复的营养吸收不到，那也是造成骨关节出现问题的一个诱因。所以从外在要杜绝这些影响骨关节正常的状态的 诱因。从内在怎么解决呢？内在骨关节它有一个自我的修复系统，而这个自我的修复系统它有一个开关。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主骨生髓，而髓能够养骨。那也就是说，肾能够生骨髓，把已经出现了疏松的、退化的这个骨质，慢慢慢慢的通过细胞置换给它修复好。为什么说是细胞置换呢？这是现代医学发现的。现代医学发现了，当这个骨关节出现了疏松也好、磨损也好，甚至是骨裂、骨折也好，这个细胞马上就会启动。启动的机制就是破骨细胞先把损坏的骨细胞先吐出的强酸把它腐蚀掉，腾出的空间来，接下来成骨细胞把这个新鲜的骨质材料填充上，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骨的修复、骨的置换，这样能保证人第二天有一个最佳的一个骨骼的状态。也就是说，这种修复机制每天都在运行。如果骨骼磨损了，如果骨骼出现了骨裂、骨折，那这套系统会加速的运转，帮助骨关节、帮助骨骼进行有效的修复。那关键是如何去启动这套措施呢？这套启动措施的关键就在于人的肾功能。肾功能在强大的状态下，是针对于每一块骨都能够有效的进行检查修复的。所以当膝关节软骨磨损的时候、退化的时候、出现了骨关节病的时候，要积极的启动肾功能生骨髓修复骨质的有效的功能。所以刚才说过，它的前提是肾功能要良好才能够有效的启动，而老年人大部分肾功能已经开始减弱了，这套修复系统开始出现了退化。所以中医学抓住了这个关键点，是用养肾护肾的办法，恢复肾主骨生髓正常的功能，来让身体产生对骨骼的自我修复。所以老年人面对着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全身的骨质疏松、牙齿也活动了、骨关节也出现了问题、走路困难，甚至有的人直立都费劲了，那面对着这些问题，第一，认识到补肾；第二呢，要想使全身的骨质同时都得到修复，那就要去增加补肾的力度。中医学在增加补肾力度方面，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保证补益的力度充足，来保证补益的时间持久。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医书当中明确的记载了它对于人的骨关节、它对于人的全身的骨质有一个强壮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古人很早就发现了海狗鞭强筋壮骨的作用。那实际上现在医学揭示了海狗鞭当中，因为它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它可以帮助生骨髓来提供原材料，它可以通过补肾力度强来恢复肾主骨生髓这套机制，而且维持的时间持久。所以在增加人的骨密度方面，在修复骨的损伤方面，海狗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同时再配合养肾护肾的草木制品，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一整套多方面的针对于骨的修复的一个环境，再配合上外在的养护，内在同时加班加点的去生骨髓修复骨的损伤，这样呢不光是骨关节的这种磨损的状态，包括骨质内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疏松，包括骨头已经出现了裂纹，包括骨折，这一系列都能够在正常的新陈代谢及时修复的这套系统当中得以有效的恢复。所以当老年人受到骨关节问题的困扰，想延长骨关节的使用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了养肾护肾这种安全有效的措施，能够帮助您远离这些痛苦，帮助老年人增加晚年的生活质量。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 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啊，这个感冒中的一些症状。这一次我们给讲啊，再往下一点，就是感冒的人呢，经常还一起有的，比如咽干呐、嗓子痒痒啊，嗓子疼啊，还有时候有点烁热感伴随着。这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他已经到了这个咽喉部了。要是病人同时还有耳咽管炎，因为我们这个鼻子啊跟耳朵有个咽鼓管，有个通着的道路。在这个病毒感染以后，特别是你有细菌再感染，那么就会引起耳咽管发炎，就展示啊还可以听东西，我们叫重听。就是听东西好像远了堵着听东西一样，叫做耳朵发闷呐、发堵，然后这炎症消失以后就会好。还有的人呢就声音嘶哑，呼吸不畅，轻微的有些咳嗽。有的人呢有一点头疼啊，或者低烧，还有轻度的胃寒。所以在这个病人检查的时候啊，除了鼻黏膜充血水肿有分泌物以外，有分泌物以外，然后咽部还出现轻度的水肿充血。但是呢有很多人呢就是因为特别年纪大的和小小孩，就容易发生咽部和喉部的一些症状。那为了让大家很好的了解这些症状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咽喉有什么样的生理作用。比如我们的咽部吧，在后边它有后鼻腔开始，而且呢这个那个地方叫做鼻咽部，向下呢就通着口腔，叫口咽部，然后止于这个喉腔为喉咽部，所以它形成了一个上宽下窄像一个肉斗形的一个管道。这个管道既能通畅呼吸，又是食物进出胃肠的一个通道。我们知道这个咽部主要的生理功能啊是作为吞噬食物以及呼吸共同用的一个通道。那比如它这个两边呢，咽部的两边有扁条体，有咽鼓管扁条体，还有呢鼻咽和口咽以及软腭，以及这个口咽部颊部的悬雍垂，就是我们说的小舌头，还有软腭、舌背、舌腭弓和咽额弓组成的。这个组成呢，你比如这个扁条线，这个扁条体左右各一个，然后呢它跟这个我们咽部的这些东西，咽后壁有很多的滤包壁，张开以后你可以看到咽后壁啊最窄，位于喉的后部下端呢接着食管了。这样呢这个咽部呢它主要的生理功能呢，除了它是一个共用的通道以外，而且呢因为这个咽鼓管还有额扁条体和舌扁条体啊，这样组成了一个淋巴环，它围绕着口腔、鼻腔还有咽部附近形成了一个防卫的一个防卫线，防御细菌和病毒的侵入。那咽部还有一个生理功能，就是呢它发生的时候咽腔可以变形， 产生共鸣，使这个声音啊更清晰更悦耳。所以这个咽部和我们的呼吸和我们的胃是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再看看喉部，喉部的生理功能，喉主要在我们颈部的正前方，上边呢通着咽喉，下边通着气管，然后喉上端呢有一个喙咽软骨，下端呢是一个软骨环。喉的主要功能我们大家都知道，除了它有呼吸的作用，因为这个声门呢它的是空气出入肺部必经之路，然后声门的大小根据呼吸的需要由神经来调节的。平静呼吸的时候声门比较小，呼气的时候微微的闭合，吸气的时候它张大，用力吸气的时候就张得很大了，这个声门呢就可以开放了。还有发声的作用，我们知道我们人类啊这个发声啊是语言交流的最主要的，而喉呢主要的是发声的器官。当肺部呼出的气体冲击这个声带的时候就发出声音，再经过喉腔、咽腔和鼻腔以及胸腔的共鸣和牙齿、舌头、软腭神经系统协调下，就发出不同的声音和语音，这样就形成了语言。第二个作用呢，第三个作用呢，它就是能够保护作用，保护这个在吞咽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喙咽软骨啊可以向下倾倒，把喉入口的地方盖住，这样呢，同时声带向中间转移。移动一下，这样就关闭了这个喉腔，以免食物呢它误入到我们气管。如果有异物刺激的时候，我们大家就知道有异物到嗓子的时候，就一痒就可以咳嗽，就可以把它用这个咳嗽反射把异物排出来。再有一个有摒气的作用，比如我们人在用力的时候，比如举重啊、挑担子或者排便，还有就是分娩的时候，声门紧闭，然后呼吸暂停，呼吸暂时停止，固定的胸腔的这个固定我们胸腔的压力，增加腹腔的压力，这样顺利的就完成排便的动作呀。还有就是在你举重的时候需要停止呼吸啊，还有就是妇女在分娩的时候，就让你吸气，摒气，来把这个小孩呢能够让它顺利的产下去。所以我们这个咽部和喉部的作用，跟我们呼吸道的一些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是相通的。一个是主要通食物，一个是主要通呼吸，而它的上部，我们的咽喉部啊，还有鼻咽部啊，还有这个耳咽管的通到耳的这个部分，这几个部分呢互相的通着，他们在这个感冒了以后呢就出现一些症状。你比如为什么这个在感冒的初期啊，除了流鼻涕啊、流眼泪啊这些以外，还可以发生咽炎。所以这个感冒除了一些感冒的症状以外啊，咽部它就干烁热以及咽疼的症状，急性咽炎的病人啊就得用抗生素了。如果是一般的感冒所引起的，很快的它就会过去。大部分人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在比较严重的时候，有炎症指标的时候，还是用抗生素来解决。然后感冒的时候声音嘶哑，声音嘶哑是由于急性喉炎的缘故。所以急性喉炎的时候啊，它这喉黏膜的急性炎症常常是呼吸道急性感染的疾病之一，所以呢它就这个继发急性喉炎。一般呢感冒呢并发喉炎先由病毒侵入引起，接着呢就细菌感染，常常有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溶血性链球菌啊、肺炎强抽菌啊，还有就是流感杆菌和它卡塔尔球菌等等。在这个喉部的黏膜呈弥漫性的充血水肿，声带的边缘啊就因为这个有炎症它就肿胀而变厚。有时候呢还可以看到声带黏膜下出血，声带的两端呢比较狭窄，呈一个梭形的，所以它发音的时候不能紧闭，而且表面附着有粘稠的一些分泌物，因此就造成了患者发声的音质失去了圆润和响亮，就发出这个比较这个沙沙沙比较这个嘶哑的声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感冒的时候有咽部的疼痛，还有声音嘶哑。另外急性喉炎除了这个声音嘶哑外，还有喉痛啊，咳嗽多痰呢、 鼻咽部的炎症以及呼吸道常见的一些症状。那急性喉炎呢，主要是声带要休息好，最好是这个防止啊，出声音，暂时不要多说话。再有就是呢，在必要的时候啊，可以有雾化侵入啊，或者用一些抗生素，这要经过大夫的诊断，来应用。那有感冒时候，有时候大家会发现耳闷，我们医学上叫重听，因为啊，这个中耳呢，它这骨咽管。这个咽鼓管呢以这个呼吸道相通，在正常情况下耳咽鼓管内外的压力是平衡的，因此啊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但是有的情况下，比如你坐飞机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这个鼓膜就会疼痛啊，接着耳朵疼，或者是咔疼的鼓出来的声音。在感冒的时候啊，鼻黏膜的炎症就累积到这个咽鼓管附近的黏膜，使它充血水肿的状态，而使这咽鼓管阻塞了。这时候阻塞，它内外的这个压力的平衡啊就受到了限制，这个时候呼吸道的空气啊不能进入中耳，而中耳内的气体又不能被黏膜吸收，这样造成了这个中耳内的压力降低，这个鼓膜内外的压力不平衡，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感冒的时候又咽部有不舒服，然后又这个声音嘶哑，然后又耳朵听东西不行，前面讲过了，鼻子就闻东西也不行，这就是因为这些病毒感染以后，有的有合并了细菌的感染和炎症而引起的一些问题。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灵芝里含有大量的高分子灵芝多糖，它是水溶性的，所以非常非常容易被吸收。而灵芝的多糖它是在灵芝里最主要的有效成分，这个成分的作用比较明显强大，而且呢它作用比较广泛。你比如它能够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使我们周围组织器官中第一线服务的第一线在防止病毒和细菌感染上的能力上才能够增强，比如吞噬细胞、淋巴细胞、白细胞，使它们的个数增加，而且使它们的吞噬力和吞噬指数也明显的增加。这样呢就能够使这个细菌呢在我们这个鼻腔和喉咽部的时候得到很好的这个消除，很好的增强我们黏膜在上呼吸道的免疫功能。另外呢，灵芝里还有灵芝酸和锗元素之类的物质，它们有很好的来抗过敏的作用。它这种抗过敏呢，就是使得过敏以后所产的慢反应物质或者组织胺，这都是对我们身体有毒性作用的物质，能够抑制它的生成，这样呢就使着这个过敏反应啊能够比较好一些。特别是有鼻子过敏的一些人呢，就使着鼻堵啊、流清鼻涕啊、涕泛这些症状，能够慢慢的得到一定的抑制。而且呢，灵芝里啊还有腺苷类的衍生物，以多种的酶类、甾醇类的物质，丰富的维生素和18种氨基酸。那这些物质啊，经常用灵芝，它可以有效地调节我们体内的内环境，提高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改善循环。而且这个灵芝啊，在用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善我们身体的功能，能够使我们已经衰退了的，或者是已经有损伤的一些细胞和组织的生理功能。因为灵芝的10大类150多种药理活性生物属活性强的物质呢，就能够促进我们免疫功能，促进我们新陈代谢，促进我们身体的平衡，而使我们身体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下进行全身的功能的稳定，这样就使我们得到了健康。当然灵芝多糖呢，它本身也能有效地清除我们身体里的高级垃圾，叫做自由基，它能够促进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氢酶的作用，让这个自由基的这个生成驱除能力